想哭也从不出声，有个声音让我在沉，说关门是为了我点上另一盏灯。 心愿来随的无声，明天像深夜少了星辰，可是我愿慢慢等，等黄昏变清晨，等谁轻声说我不再一个人。 未来像奔向耶路撒冷，梦不怕裂痕，在汗水耗尽时一回头，又敞开的星辰，是你望着我笑 难过。